脚震震，耳光光，头晕晕。喺公司我翻工眨眼瞓，脚硬硬，眼金金，傻腾腾。见老细我一于当送殡，我一生好知音，最识做人，查实我最过瘾，做人均真。我一生好升君，总之够运，逢人啱开开心心，冇晒光阴。咪老衬咁好心同情人，各有各靠亲戚最冇瘾。我老友着恤衫黄冚冚，翻屋企发浪礼猛咁呻。脚震震，耳光光，头晕晕。喺公司我翻工眨眼瞓，脚硬硬，眼金金，傻腾腾。见老细我一于当送殡，我一生好知音，最识做人，查实我最过瘾，做人均真。我一生好升君，总之够运，逢人啱开开心心，冇晒光阴。咪老衬咁好心同情人，各有各靠亲戚最冇瘾。我老友着恤衫黄冚冚，翻屋企发浪礼猛咁呻。我教佢拜观音求灵神，我劝佢使钱咪咁问。佢最怕老妈子暗沉沉，阴阴嘴对娇妻要会氹。